今天呢，依然会有两位实习主播和我一起来为大家送上这一期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诗矮。 大家好，我是天宇。 嗯，那其实你们有没有感慨呢？2017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因为我们刚听的这首歌叫《七月上》，就是马上要进入到下半年了。 嗯， 这半年过太快了。 我们在这里陪伴大家的实习时间也过去一半了。 嗯，对，其实昨天在看到很多朋友在微博这个朋友圈里拉仇恨啊，就是说自己要放暑假了，就是因为有同学是在做老师嘛， 嗯， 所以包括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也都考完了，都可以放暑假了。 嗯，对，老师这个职业的确是挺令人向往。 对， 有寒暑假有自己的时间安排。 嗯，但你们两个现在也都是有寒暑假呀。 对 呀，啊，我们现在就在放暑假呀。 所以到假期了，大家该想着地方出去玩了。 对，没错。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在假期出游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安排。 嗯，是 这个时间去看一下祖国辽阔的这个领域当中不同的风景。 哎，没错。嗯，就平时没有时间带着孩子去玩，嗯，没有时间在一块儿的，现在也可以就是增进一下大家的感情。 嗯，对，其实的话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在这会儿也可能会选择休年假或者是请假出去旅游一下。 嗯，是的，爸妈都该陪孩子了，像我们这种大孩子们也开始出去玩了。 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的旅行计划吧，可以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些旅行的经验的分享，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未来这个假期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没有，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这首歌来自低苦爱，兰州，兰州。我们先走进兰州吧。 脚扬起， 起，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为东去的黄河水搭上了刹那的涟漪，千里之外的高楼上你彻夜 这个结尾非常有兰州特色的这样的旁白，不知道诗矮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到底在说什么吗？ 第一个就是让我往那边坐一下子， 哦，就是让一下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第二句是说那个在牛肉面馆里点那个拉面要二细， 哦， 就是我们那边的拉面呀，它分那个细的、二细和毛细，然后都是人工手拉出来的拉面师傅去做，然后那个毛细就跟你头发丝儿一样。就是你不用嚼到嘴里就可以咽下去了。 哇，那晒是家在兰州。 嗯，是的。 所以刚刚这首歌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在家里的一些场景呢？ 嗯，会。首先这个乐队的这首兰州兰州在兰州是有非常大的反响的，大家都 群众基础广泛。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这个主唱他的声音能让人听出黄河水般的感觉。 哇，这么高的一个赞誉。其实很多在漂泊的游子听到自己家乡的乐队在演唱一个和自己家乡有关的歌曲，都能够引起很多的共鸣。 嗯，是的。 刚才我听你们说了半天牛肉面，我都饿了。那诗矮你是兰州人对吧？ 嗯。 那作为吃货的我要代表各位吃货问一个问题了，那你觉得在兰州有什么就是必须品尝的美食啊，或者值得一去的地方吗？ 哎， 烤肉。 烤肉？ 哦， 对，是红柳烤肉，它是用那个柳树那个树枝儿穿着那个肉串儿然后去烤。 哇塞，突然间想到今天中午吃什么了。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拉面对吧？ 嗯，是的。而且到了兰州之后，兰州人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你就不得不去到黄河边儿体验一番， 看看奔腾不息的黄河。 是，还可以做羊皮筏子。 羊皮筏子，哎，我们之前在那个其他的节目当中看到过一些嘉宾去体验做那个羊皮筏子，然后感觉也是很惊险，因为河水非常湍急。 是， 那会不会翻下去啊？ 嗯，不会，它是上面是竹子， 嗯， 然后底下是羊皮，整个的羊皮，然后通过人工吹气儿给它吹鼓了之后，把口扎紧，然后扔到黄河去，之后就人就坐在上面。 那你当时在坐在那个筏子上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在想我千万不能掉下去。 就牢牢抓住身边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 是。 就是兰州的话对我们来讲有一些陌生，但一些好奇和向往，像刚刚说到的这些美食还有这些丰富的体验。 对， 嗯， 帅，那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什么烤全羊啊、涮羊肉啊什么的？ 对呀。 那跟北京的有什么区别吗？ 北京的羊来自这个内蒙古草原的多一些，我们的是来自高山，就像那个祁连山脉这样高山的羊。对， 从品种上就不一样。就是咱们越聊越饿了哈。 对， 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今天就是来说一说大家想要短期的旅行计划，或者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一次的旅行经验。现在这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目的地吧，好多人会想要去大理。去那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我去过， 去过大理。 那我们先听歌再来聊。 没错，那就来听听来自黄渤演绎的这一首《去大理》。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大理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向往。那包括很多人想去大理，可能就是想要去看看那边的苍山和洱海，感受一下那种风景。 对，我之前听过一个大理人说呀，说大理人怎么游大理，一句话呢就是东面看海，西面爬山。那我今天就忍不住想跟你们叨叨叨了东面看海了。那谁让你们这么爱晒朋友圈了，对不对？而且海边照的朋友圈格调又很高呢。 就是说那个洱海吗？ 对，其实自南向北，首先到达的是一个洱海公园。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洱海，我看到很多朋友圈，大家在晒的是那种好像租住的地方是可以有个平台连接洱海，然后就是属于那种推窗就可以到洱海旁边。 是的，而且那边的当地的少数民族非常的热情。 嗯， 就是你到洱海边上的时候，他们有船。可以载着你在洱海上去观赏。然后那些有一些以那个渔民，他会在船上培养那个鱼鹰，咱们可能在电视里都看过，就是 是那种鸬鹚还是什么，就是把鱼吞到嘴里。 对，他们叫鱼鹰， 我只在课本当中见到过。 是，他是把那个鸬鹚的脖子用一根线给扎住，然后他进水里吃了鱼之后呢，他咽不下去，然后就没办法，只能回到船上吐到船里，就这样去帮渔民打鱼。 嗯，听了就好期待呢。来，你想想，坐在公园的长廊里，眺望着这样干净的海水、湖水，偶尔呢飘过了几只那个叫什么 鱼鹰 啊、哦，鱼鹰，是不是很美？就像一首歌谣当中描写的一样。 嗯，很惬意。 那天宇还没有去过大理是吧？ 我没有，但是我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下个礼拜就想去了。 被安利了。 对，其实这个 你们不要想我。 有四大古城，包括在丽江，云南的丽江古城就是离大理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嗯， 对，还有像平遥古城，还有阆中的古城，还有安徽的徽州古城，都是国内非常有名的古城，也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可以有时间都去看一看。 好呀，正好借着放暑假的这个机会，我们应该，世界这么大，我们应该出去看看。 对， 是，而且喜欢那种散步在古城里，然后去感受那样别样的民族风俗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些古城去参观。 对，我当时还在想呢，我说我要去大理的话，我一定要换上当地的那些服装，然后那些头饰，因为当时就特别向往。 是的， 他们头饰非常多，而且非常漂亮，那些银饰什么的， 是， 我觉得好像是节日越隆重，然后就会饰品越多。 嗯， 所以特别想去体验一下。 在我的亲身经历来讲吧，就是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非常多，然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和那个饰品。 嗯， 然后在散步在大理古城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古城里面集聚了好多各种民族的特色的手工艺品，包括卖他们的民族的服装等等。 嗯，就是有很多的手工艺品可以去挑选。 嗯，是的，还有很多人背着他们民族特色的乐器，什么手鼓啊，各种各种，在站在那个古城的街道上开始卖唱，或者是就是现唱那种的，特别的棒。 嗯，所以感觉应该是一个特别自在的地方。 对，如果你去体验一下当地的民族文化，可能心情也会不一样。 嗯， 来听一首来自马宇阳的《前方》，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这些旅行的体验吧。 静静想一想曾经的过往，有过精彩也有过感伤迷惘，不管是平静与匆忙，苦闷或欢畅，总有份期盼在我的身旁。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疯狂，也让我更坚强，岁月慢慢教会我不再回望，更明亮的光在前方。每朵花都可能绽放，却留不住芳香，看过它最美的模样，可能明天还是流浪，哪怕欢聚一场，一面遗忘，一面更久长。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疯狂，也让我更坚强，教会我不再回望，更宽广的路在前方。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风轻重回到江南旧院，参受了岁月刻的牌匾，叩开回忆之门，一问之缘。我曾不碰窗边染过桥底，与清明桥上嫣然那个你，不经意想看成了风景，我斟酒写诗愿你误入诗句。我经过古城隔壁，放置泛滥的琴弦，再也唱不出思念。你曾绣花梦的蝶，后置断了的红线，再也绣不出情缘。伸手昨日书边西窗前，灯花落尽夜晚月一切，寂寂于人生那个灯落前。孑然轻笑微雨的桥边，往事纷回你相处长眠，从此处处烟波都似你眉眼。多年后我又乘船过江南，可清明桥上再无你倩影，为留一卷孤城的曾经，一道孤城清风长叹了半生。雨滴雨影像天阙，流年夜深墨风浅，为你经历岁月凋谢，待我青砖玉不绝，我梦霜乱彻心间，为你倾尽陶念。我是远远你旁观恩怨，或是问天命总不良缘，说梦是梦啊无常总上演。天涯一个两端有多远，怎敌一个阴阳两相望，从此处处苍翠都似你裙边。一江南山悠然水悠然，你凝眸万水美待千山，待百年与你共长眠江南。 这首《忆江南》好像听到了江南水乡的这种感觉哈，那说的就是江南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一个特别想要去的地方，很多人会特别向往江南吧。 对，其实一说到江南呢，我就想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背过那首古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嗯，没错。 对，那其实一提到江南呢，人们就会想到这首诗，想到像雨巷里面啊，像戴望舒那样，其实都是这些文学作品给我们的感受。就比如说那种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然后我们走在那个幽暗的石板路上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对于江南，我们好像提到它就会自动去放低音量，就觉得它是一个不容易被打扰的这样一个江南的婉约女子的形象。 嗯， 是的， 像《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也是典型的那种江南女子的性格。 嗯，她是那种 反正给我的感觉它是风一吹就会倒那种感觉了。 嗯， 对。 不行，我作为一个吃货还是要拉回来 说一说吃，对不对？ 对，因为江南的话风景确实都非常的美，然后美丽的水乡像浙江乌镇， 嗯， 或者是鲁迅的家乡浙江绍兴。 对， 其实在那些古镇里面，就是不能说古镇吧，现在还有人在居住， 嗯， 然后你去的时候真的是撑着船去的。 对，坐着乌篷船。 对，然后去商店买东西也是撑着船去，然后就有到这个，说到这个吃，有什么酱板鸭呀，然后有这个米酒，然后黄酒， 嗯， 还有这个鸭蛋。 鸭蛋，鸭蛋。 哦，那那边会不会不堵车呀？ 这个可能会堵船。 对，其实现在也都是现代化的都市，但是它保留了一些水乡的原貌，包括我们说的乌篷船可以去乘坐去体验，都是这样的一种场景了。 嗯， 大家的交通基本上不会靠这个船去，是，但是在古镇当中肯定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嗯，是。 其实我刚刚想到你说吃，我当时去上这个绍兴的时候，因为我印象当中绍兴最有名的应该是女儿红嘛，就是那些黄酒，嗯，特别有名。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下雨天，就跑到酒馆里，然后点了一瓶当地的那个黄酒，然后就喝了几口。哎，但是这个真的是没怎么喝过酒啊，觉得有点辣那种感觉。 我还刚想说原来婷姐这么 并没有啊，不要说 这个好酒量呀。 但是就是你去入乡随俗的时候，体验当地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吃的东西的时候，会想起很多，像那个孔乙己的茴香道，像那个， 嗯， 当时绍兴也有臭豆腐，可能更有名的是长沙臭豆腐吧，但绍兴当地这个臭豆腐还真的是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它会比较嫩比较鲜那种感觉，它是水分比较多的， 哦，就是给我们有一个鲜明的南北臭豆腐的对比 就是因为我也是特别向往江南嘛，想要去一趟，所以就在前段时间不久的时候去了包括苏州杭州还有南京啊这一系列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江南水乡那个不一样的步调。 嗯，还有不一样的旅游风情。 对，包括他们的吴侬软语说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温柔。 是的，就感觉在那个地方两个人哪怕发生了争执都会温柔的解决 啊。对，大家看没看过边城那本小说？ 嗯 嗯， 他那里面描绘的就是可能是江南的老百姓啊就过着那样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是我特别向往的。 嗯，没错，可能这也就是很多人想要去旅行的一个感觉吧。那我们就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聊聊这些旅行的感受。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986。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手机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 许佳莹带来的旅行的意义。今天其实就在说一说我们觉得旅行有哪些意义，包括上半时段分享了很多地方，我们去过像大理、兰州，还有我们说的江南。其实好多时候说到这些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然后一直在不停地在分享。那今天依然是两位主播来和我一起来分享这一时段我们的旅行体验。 大家好，我是天宇。 大家好，我是诗矮。 对，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有什么想聊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刚刚一直在这个中间时段在两个人在聊天哈，几个人在聊天，就是说这些想要去的地方，包括每个地方呢不同的风景，可能很多时候走出去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特别新鲜的体验了。 对， 是的。而且就刚刚那首歌《旅行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旅行就是把在城市当中的喧嚣和烦恼去抛向大海，去抛向山川和草原。 嗯，比较喜欢自然风光。 嗯，是的， 寻找一片心灵的净土吧。 嗯，我觉得如果是天宇经常去的话，会喜欢人文气息多一些的地方。 对， 比如像成都的话，这种杜甫草堂这样的地方。 哦，杜甫草堂我确实去过，而且我想说的是，哇塞，真的太美了。就那里面呀，给人一种就秀丽清朗，那边建筑也是非常的古朴典雅的。 嗯， 那它为什么就是叫杜甫草堂呢？那就是因为当时啊，杜甫在这个因为安史之乱，他就是流亡到了成都，然后呢，在友人的帮助下，在这边建了一座茅草屋，然后当时就叫做成都草堂。那当时他在这里面定居了4年，也是在其中写下了240首诗。 就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什么一行白鹭上青天呀、 嗯、 然后这些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些名诗佳句都是出自于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 在这个草堂里， 对，我觉得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一下杜甫草堂，也就是当时反映了杜甫思想的意境吧。想不想看一下当时这些诗出自于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画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相信很多人都想通过那个窗口再看看杜甫望过的地方。 嗯，是的，而且在杜甫草堂里有很多的他当年的那些诗刻在了那个青石板上、 嗯、 然后都现在都收藏在这个成都的杜甫草堂当中。 对、 嗯、 我还 觉得提到这个成都啊，总是忍不住想要擦口水 是有很多好吃的，像肥肠粉、酸辣粉，然后火锅串串香，然后这个伤心凉粉等等等等 还有兔头。 嗯，对，干煸兔头。 对，其实我也是没有去过成都，但特别想去，觉得那个地方会有很多的好吃的等着我。可能有的时候我想去的地方，就是其他的都还好，就是风景当然是很重要， 嗯， 但对我来说也同样重要的就是美食。 是 有美食的地方，总觉得这一趟旅行就不算是辜负。 对， 那其实成都对于很多人来讲也都是属于故乡或者是第二故乡，包括很多的歌手也去唱成都。对，提到这个你没有想到是谁？ 嗯，赵雷是吗？ 对，没错，就是今年在大街小巷一直在传唱的这一首赵雷的《成都》。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

这一首来自阿鲁阿卓的《回到拉萨》，好像能感觉到来自西藏的辽阔。 嗯，是的， 是的。我原来有上高中的时候有，那边就有西藏的同学在我们学校借读。 嗯， 哇塞，听我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他们对他们家乡那种草原的描述啊，然后拉萨的人布达拉宫啊，哇塞，我听了超级想去。但是你知道，可能很多人吧，就跟我一样，然后平时要上班上学。 嗯， 然后一到放假呢，好不容易有个整块的时间了，然后暑假先热，寒假又先冷，好不容易去了吧，还是想哎，这个高原反应啊，想想就算了。 嗯，但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说他一定要去一趟拉萨，去一趟西藏，就想去感受一下。 嗯，我一定要去一趟拉萨。 你就是这样的人是吗？ 是。 但是会不会很多人就是在意，就是高原反应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我觉得这还是要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考虑。 对，这大家对自己身体条件不了解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其实还是开车去比较稳当，就是过唐古拉山那一块儿。如果你有高原反应的话，你自己还可以回来，哎，不像你要是一坐火车呀，或者一坐飞机去，当家一开门到就到那儿了，你就 行，来不到回府。哎，有点夸张，但对于很多人来讲，旅行的目的地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旅行的心情。 嗯，而且确实去拉萨那边，就像刚刚天宇说的，大家确实很多人， 嗯， 包括从北京这边去都有开车去的，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自驾游更安全一点。这样， 对，其实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美的是路上的风景，因为有可能你走的这条路是你之前没有规划过的，然后你过去之后发现旁边是草原也好，说是高山也好，这些风景都是你没有预期到的这个风景。 对， 所以有一种意外之喜。 对， 而且在好多人心中，好，在我心中拉萨就是一片净土。 嗯， 因为在你开车， 的 是的，而因为在你开车去拉萨的过程中，首先你从自己的家乡走，然后你的路上是自己家乡的那样一个风貌，两边无论是高山树林也好，还是那个沙漠戈壁也好，但是走到拉萨那边，慢慢的从戈壁滩和沙漠，慢慢的那个路两旁的风景就变成了草原。 嗯， 特别特别宽阔的草原，然后山坡上就是全都是草，然后牧民在放牦牛，然后再放那些牛啊羊啊，然后车过去的时候还要给他们让路。 对，这种渐变的过程就是不失为是一种对心灵的洗涤了。 嗯， 哎，那吃货你知道吗，就西藏那边的奶酪啊还有牛肉干什么也特别好吃。 是，他们特产的是牦牛肉干。 嗯， 然后有这个牦牛酸奶，然后各种奶片儿，其实奶片儿这个东西还是内蒙古产的比较多。 对，感觉你们两个就是身未动， 哦， 心已远。 对，就不管 已经要去了， 吃的还是风景都很吸引我。 嗯， 然后我一定要给自己列一个规划啊，比如说在今年年底一定要去哪儿哪儿。 可以这样有一个规划。对于我觉得来讲，很多人工作可能会比较忙，然后闲下来就像天宇说的，可能就选择自己在家里或者去休闲一下了，就 OK 了。 嗯， 但是这样一个长途的旅行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 在路上的过程中，当你无聊的时候，可以去静静的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的也是非常重要。 对， 嗯， 对，所以是提醒大家，有时间不妨给自己放一个假去旅行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节目就这样结束了，明天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第三集》。 Thank you.